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、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，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，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，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十集，第九套广播体操分解展示之预备节，原地踏步的分解动作以及锻炼价值。 这一集我们开始介绍第九套广播操各级的动作。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预备节原地踏步的分解动作以及它的锻炼价值。首先我们来了解立正姿势的动作要求，两脚并拢，脚跟并拢，脚尖微微分开，双腿夹紧，收腹立腰，挺胸拔背，手臂在身体两侧，收下额，目视前方。原地踏步一共是两个八拍，每一个八拍踏步八次。那么在踏步的时候，我们先来介绍下肢动作。下肢动作在每一次踏步的时候，脚尖最后离地，脚尖离地高度10到15公分均可，然后落地以后两脚交替进行。那么在踏步的时候要注意小腿自然向下，脚面稍绷脚尖，脚尖指向地面。手臂的动作，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，在踏步的时候要进行半握拳，也就是两指节弯曲，拇指压在第二指节处，让你的手背、手指和手臂在一条直线上。我们来做一个八拍的原地踏步动作。当听到口令原地踏步时，屈手指成半握拳，然后进行八次的踏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手臂的摆动，前臂在身体的中线，肚脐的高度，后臂跟前臂对称的向后摆。那么在摆动的时候，肩关节要放松，手臂顺势的前后摆动。原地踏步节也是我们这套操的预备节，主要是让大家开始准备做操，是一个准备开启各关节、激活身体的一个部分，也是让大家心率逐渐加快，从精神上进入到一个准备练习的状态。那么我们预备节原地踏步就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原地踏步节的完整展示。 原地踏步，走，一 好的， 金秋佳节，三元极致好礼，买三元极致 A2 牛奶，有机牛奶，拆国潮盲盒，享双重惊喜，快来抢购吧！三元，投入所爱，持续新鲜。 热爱平凡生活，成就不凡品质。身份就是做自己。中粮安达露西，有身份的橄榄油。 装房子、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，9月19到10月7，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，优惠多多，礼品多多。地址：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。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，手边的美味，身边的营养，从田间到餐桌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。 妈妈，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。 老刘，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，明早胡同口见啊。 小雨，出门遛狗牵好狗绳，别伤到邻居。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，献出环保微力量，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。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，易秋燥，同仁堂秋梨润肺膏，润肺止咳，生津利咽。秋梨润肺膏，同仁堂国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康乐。今天早晨5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7.1度。今天在地面高压控制之下，京城天晴气爽，阳光明媚，是个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好天气。但气温整体不高，昼夜温差较大，最高气温为18度，最低7度。请各位要合理着装，谨防感冒。具体的预报是：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。